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86集。阿英回到家已经是下午，客厅被阳光晒得好像看得见尘埃，对着穿衣镜看自己的新发型，水波纹让她更老成了几岁。方关城没发来消息，阿音也不指望他主动，手机在理发店看了好久的韩剧，接通了电源充电，在寥寥无几的消息列表顿了顿，还是给药叉发了视频邀请。那边接通的很快，看样子是闲着。 给我看新发型。 怎么样？ 太老了，你这身体顶多20来岁吧，现在25朝上了。 视频里碧丽露出脸，两人搂在一起，他看了看阿音的发型，确实不赞同。 好看啊，你懂什么？ 阿音看着对面亲昵，酸得直咬牙。我今天还换了手机。药叉挑了挑眉。 哇，我还以为你又要像那个小灵通一样用个小18年呢。 碧丽戳他笑道， 这你又不懂了，竟是老方换手机了。 我、 哦、两人一唱一和的，阿音丝毫没有分享喜悦的快感，做个鬼脸就挂了视频，像极了他微信昵称的那个表情。退出去后发现和方关城的聊天框居然有个红色的圆圈，上面写着数字2，点开看有一通忙线中的语音通话，见他没接便发了文字消息。 我接下来一周不在国内。 哦，不在国内又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喜欢端着吗？阿音心里想，然后手指很诚实地戳在屏幕上打字。你干嘛去啊？我想你了怎么办？方关城听到手机声响时，正在卧室收拾行李。父母离婚，前些年父亲因病去世，只有母亲还在国外。刚巧快到忌日就订了机票，看到回复他眯了眯眼，好像一切又都恢复了掌控，再拨了个语音电话过去。 喂。 把手机打开免提放在床边，他继续从柜子里挑选衣服。 听得到吗？我在收拾东西。 阿音声音听起来闷闷的。 听得到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，关城？ 不是告诉你一周了。 阿音沉默了几秒才继续说话。 我刚刚跟朋友视频来着，人家两个好亲密啊。 你在暗示我什么？ 阿音在沙发上随意地躺下，语调看似漫不经心。 哪有暗示啊，你是自己住吗？ 当然自己住了。 关城呀。 关城忽然打断他，语气平常又正经。 你还小，我们也不过才见过几面，这只是一时的。 没有挑明，但阿音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 不是啊，我是认真的。 像是想到了某个点，阿音话锋一转说道， 那你给我打这通语音电话干嘛？还说不是喜欢我，讲那些有的没的。 方关城定然在笑，音调都变了。 我给你发语音是要告诉你，木雕不要卖给别人，那个价格太低了。 阿音咬牙说道。 你不买别占着坑好不好，有的是想占我便宜的。 最后一件要带的衣服放进箱子，方关城拿起手机，阿音感觉到声音更贴近了些，熟悉感也更加强烈。 可是你不是说只愿意给我占吗？ 阿音莫名觉得双颊有些热，要怪新手机竟会让人离得近就脸红。方关城见他不说话，把免提关掉放在耳边。 阿音，是不是？ 阿音总觉得免提时的说话声和听筒的说话声有那么些细微的不同，讲也讲不清楚，可就是咬准了有变化。 嗯。 阿音微不可见地嗯了一声，对面笑着说道， 我回来再找你谈，定下买不买，行吗？ 行吧。 嗯，那就说定了，等我回来。 直到他挂了语音，阿音坐起身，把手机扔在一旁，转头就看得到镜中自己的新发型，叹息他走之前是见不到了，双手摸上了脸颊，感觉仍旧有热度未散，心里怨念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千多年前脸红的不是他吗？方官城一周不见阿音，一周未再做痛苦压抑的梦，有新鲜片段出现，幸好不算惊梦。看着阿音那天晚上最后发的表情，依旧是白色的鸭子拖着个兔子说，快点回来哦，就再没音信了。 不知道他最近在忙什么，竟然一句话都不说，难不成真的是应了原本想的那样，他不过是短暂的热情，一周不见就熄灭了吗？ 想到这点还是没主动开口。再次相见已经是周一方官城的课上，他看着最后一排坐着个卷发女人，满满的熟悉与陌生交融，正撑着本张道真实用英语语法挡住脸，眼皮忍不住跳了跳，不戳穿他这小伎俩。整堂课上时不时的看过去，竟然真的在低头做笔记，但他心知肚明，他绝对没有在听自己所讲，因为这堂课根本不是语法课。第一小节结束的休息时间，方官城走了下去，坐在位置上玩手机的学生们忍不住看过来，方官城背对着学生，面对着阿音，阿音装不下去，慢悠悠地抬头笑了笑，呀，你看到我了？他也笑，却是无奈的。 别告诉我，你今天又来帮你的罗姓好友给女儿送东西。 不是的，方老师，我来听你讲课。说话间晃了晃手里的书，封面上的张道真微笑看着他。方官城余光扫了扫那些看热闹的学生，把他手里的书按下，人靠在桌子旁低头。 我这堂课讲实用翻译，你这本是大一的课程。 阿音调皮地吐了吐舌头，可他本来五官就算不上清纯，又烫了上世纪末港片里的女星那种发型，这动作怎么看都是诱惑。方老师，对不起啊，我刚会背一些基础单词，你的课太难了。方官城要笑不笑，手指无声轻点桌面。 这一周每天都在学英语吗？ 他当然不能问，是每天都在学英语，所以没有理我。阿音点头，刻意勾着眼神看他，摆出一副自认为他招架不住的表情。对啊，店里的小果英语也不行，我有好多问题无处请教，就等着方老师回来呢。方官城不仅招架得住，还压根儿没多看他两眼，而是看腕间的表，估摸着快要上课了。 那等我下班辅导你，今天一上午的课。 他像想到什么一般又加上一句， 啊，都在这个教室。 阿音有些可惜地点头道，那我等方老师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